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65集。林妙妙愣了一下，抬头望去，木生没再看她，也没能发出声音。刚才那个任性的火花令他错失了自卫良机，整个人被黑云压到了墙角，连炸火花的余地都没有了。在这种索命的攻击中，只得徒手飞速拉住水鬼掐他脖子的手，单凭肌肉的力量与妖物抗衡。他的双手因用力而有些颤抖，脸上还挂着淡漠的笑容，只是嘴唇血色褪尽，额角青筋暴起，显见的已经被弄得有些眸光涣散了。看到这幅场景，林妙妙心想，都这样了还逞强托大呢。她顿了顿，浑身的血液都往头上冒，只觉得头重脚轻，捡起桌上的收腰饼毫不犹豫地砸了过去。收腰饼砰地打散了一片黑云，几块森白的骨头伴随着水花哗啦啦地跌在地上，收腰饼开始在空中嚣张地飞舞起来。这一个还不够，他冷静而盛怒地往黑云深处走，捋下手腕，另一只收腰饼也砸了过去。黑云斜压，劲风猛地扫在他脸上，像是谁打了他一个耳光。他感到耳根火辣辣的痛，背后瞬间冒了一层冷汗，脚步却没停，在这三四秒的时间里摸遍全身，掏出来这个世界积攒下来的所有符纸。这其中有柳福一送他的，木瑶送他的，还有木生原先留下来的，足有板砖厚的一沓。他不分门类，照着水鬼的脸五张五张地往出飞，像是照着靶子在远处狠狠扎飞镖。那靶子钝得很，若是扎得不够用力，他就要脱靶了。他甩得越来越快，手臂很快失去了知觉，像是个不知疲倦的机器，剧烈跳动的心脏则是核心的发动机，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可怕的能量。手上捏着的符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薄，两只收腰柄在黑云中穿梭来去。水鬼躁动得越来越厉害，桌上的花瓶被扫到地上，茶盏碎了一地，林妙妙的半边身子都被飞溅的水渍打湿了，还在坚持向前走，嘴里飞速地念着口诀，从头到尾反反复复，几乎是照着水鬼的脸不住地扔符纸了。心脏发疯似的狂跳着，手、步子和嘴他都不敢停，似乎一停下来，他们两个就会再无翻身之力。他扔出最后一片符纸，几乎隔着黑云站在了木生面前。与此同时，水鬼发出了一声尖利的长啸，门窗共振起来，黑云乱舞，如同一个被烈火焚烧的女人发出了变了形的呐喊。旋即哗啦一下，水自下雨一般淋了林妙妙满头。她闭眼抹了一把水，再睁眼的时候，黑云烟消云散，一枚白森森的头骨咕噜噜滚落在地上，裸露的牙齿枕着满地水渍，空洞洞的眼眶斜对着地面，似乎在不甘地望着尘世。收腰柄飞回木生手上，少年倒退几步才接吻，脸上还没有回过血色来，黑眸如墨玉，正正望着眼前的人。女孩额发湿透，两颊发红，一双眸子亮得似灼灼星火，安静地睨着她，气喘吁吁地冷哼：“ 哼，不用谢我，我很早以前就想打死他了。” 手臂放下来，瞬间酸软地抬不起来了。他额头上冒了一层冷汗，伸手托住了小臂：“ 妙妙，妙妙。” 他一步迈过去，伸手拉住他柔软的手臂，颤抖着手检查了一下。他几乎不敢相信， 刚才他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一步一步主动连续不断地甩出了100多张符纸，是为了自己吗？一阵恍惚，一种慌乱的狂喜伴随着极尽负罪的怜惜将他淹没。他将湿淋淋的人搂进怀里，全然不顾他的衣服将他的胸前也打湿了一片。木生就像是充了气的球，他只要伸手轻轻一戳，便瞬间漏了气，打回了原形。他近乎蛮横地抱着，将下巴抵在他的发顶，身子在微微发抖。这样紧紧贴着他，才让他觉得好受一点。林妙妙脸颊红扑扑的，赧然睁开他，忍着手臂的酸，扭头着急地跑掉了。 哎呦，我想小姐，哎呀，我想小姐。 太阳偏西，九四成排的灯笼次第点亮，花折的大厅里很快坐满了人。小二在席间穿梭忙碌，桌上的珍馐一道一道增加，迅速摆满了。茶杯在木摇指尖转动，他靠在椅子上，看着对面空荡荡的两个座位，有些疑惑。他们俩今天还打算来吗？柳福一轻轻拍他搁在桌上的手背，顿了顿。不来反倒更好。木瑶心领神会，点了点头。梆子声响，老头出场时没有前几日那般神采奕奕，似乎是没有睡踏实，眼下两块乌青，看到二人苦笑着用眼神打了个招呼。为他带来无尽虚名与财富的故事，毕竟是已故之人不堪回首的血与泪，却被他肆意讲出来，供后世之人消遣调笑。偶尔想起来还是有些不安。 我们书接上回啊，这个慕容氏啊，临盆在即，沉浸在幸福里，全然没有想到他美满的生活即将四分五裂，以后的桩桩件件都是他远远偏离了原来的人生。 穆瑶和柳福一对视一眼，竖起耳朵听。 咱们先前说过呀，这个赵公子是高门大户的公子爷，他愿意隐居在远离长安的吴方镇，辞了大好官职，摒弃身份，告别挥金如土的生活。家里人却不肯放任他这般碌碌一生，当下便带着人坐船跑来了吴方镇来寻他。这一年四月啊，他们找到了赵公子和他的妻子，对慕容氏大为的不满。嘿嘿，要说这个世家大族的青年才俊，身上背着家族的荣耀，怎能只为自己而活呢？即使他不能在朝中有自己的势力，那至少他的婚姻应该是对家族有利的。赵公子的姐姐查了慕容氏的身份，他也不知道是哪个荒山野岭里的这个野丫头，无父无母，没有亲朋，更别说家世如何了。说他是平民都是抬举他。在他们看来，一个只仗着漂亮面孔的低贱丫头想做赵公子的妻子，还将他留在这偏远的小镇不归家，那已是天大的罪过。赵公子的姐姐三番五次派人去请他回家，都被赵公子回绝了。他不胜烦扰，甚至放出话来，谁若再惊动慕容氏，他就与他断绝姐弟关系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